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1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超圣品第20-2复次善现若种性法是实有非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种性法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若第八法预留法依来法不还法阿罗汉法独觉法菩萨法如来法是实有非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第八法乃至如来法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复次善现若种性不得切罗是实有非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种性不得切罗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若第八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不特切罗是实有非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第八乃至如来不得切罗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复次善现若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是实有非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萨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其中所起无量种心是实有非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其中所起无量种心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金刚玉智是实有 非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菩萨摩诃萨金刚喻智，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金刚喻智是实有，非非有者，则菩萨摩诃萨不应用此金刚喻智达一切法自性皆空，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证得一切之智，亦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菩萨摩诃萨金刚喻智，非实有，是非有性故，诸菩萨摩诃萨用此金刚喻智达一切法自性皆空，永断一切烦恼习气相续，证得一切之智，亦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复次善现，若诸如来应证等觉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所庄严身是实有，非非有者，则诸如来应证等觉微光妙德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诸如来应证等觉三十二大实相八十随好所庄严身非实有，是非有性故，诸如来应证等觉微光妙德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不辞善现，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放光明是实有，非非有者，则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放光明不能普照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亦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放光明非实有，是非有性故，诸如来应证等觉所放光明皆能普照十方各如净切沙界，亦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复次善现，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具六十美妙之音是实有，非非有者，则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具六十美妙之音不能遍告十方无量无数世界所化有情，亦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具六十美妙之音非实有，是非有性故，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具六十美妙之音皆能遍告十方无量无数世界所化有情，亦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复次善现，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转法轮是实有，非非有者，则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转法轮非极清净，亦非一切世间沙门婆罗门等所不能转，亦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转法轮非实有，是非有性故，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转法轮最极清净，一切世间沙门婆罗门等皆无有能如法转者，亦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复次善现，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化有情是实有，非非有者，则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转法轮不能令彼诸有情类， 于无于一妙涅槃界而不涅槃，亦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诸如来应证等觉，所化有情，非实有，是非有性故。诸如来应证等觉，所转法轮，皆能令彼诸有情类，于无于一妙涅槃界而不涅槃，亦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由如是等种种因缘故，说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第二分，无所有品，第二十一之一。复此善现，如说大乘与虚空等者，如是如是，如如所说。所以者何？善现，譬如虚空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切方分皆不可得。大乘一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切方分皆不可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长短高下方圆斜正，一切形色皆不可得。大乘一而长短高下方圆斜正，一切形色皆不可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青黄赤白红紫碧绿飘等显色，皆不可得。大乘一耳，青黄赤白红紫碧绿飘等显色，皆不可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大乘一耳，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增非减非进非退，大乘一耳，非增非减非进非退，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染非净，大乘一耳，非染非净，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无生无灭无住无异，大乘一耳，无生无灭无住无异，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善非非善，非有际非无际，大乘一耳，非善非非善，非有际非无际，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无见无闻无觉无知，大乘一耳，无见无闻无觉无知，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所知非所达非辨知非永断非作证非修习，大乘一耳，非所知非所达非辨知非永断非作证非修习，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果非有果法非异熟非有异熟法，大乘一耳，非果非有果法非异熟非有异熟法，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有贪法非离贪法非有嗔法非离嗔法 非有吃法，非离吃法。大乘一耳，非有贪法，非离贪法。非有嗔法，非离嗔法。非有吃法，非离吃法。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有初发心可得，乃至非有第十发心可得。大乘一耳，非有初发心可得，乃至非有第十发心可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有净观地、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一般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可得。大乘一耳，非有净观地，乃至如来地可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堕欲界，非堕色界，非堕无色界。大乘一耳，非堕欲界，非堕色界，非堕无色界。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有欲流向欲流果，欲来向欲来果，不还向不还果，阿罗汉向阿罗汉果，独觉向独觉果，菩萨如来可得。大乘一耳，非有欲流相乃至如来可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有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可得。大乘一耳，非有声闻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可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非相应，非不相应。大乘一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见，非无见，非有对，非无对，非相应，非不相应。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大乘一耳，非常，非无常，非乐，非苦，非我，非无我，非净，非不净。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大乘一耳，非空，非不空，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愿，非无愿。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极境，非不极境，非远离，非不远离。大乘一耳，非极境，非不极境，非远离，非不远离。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暗非明。大乘一耳，非暗非明。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可得，非不可得。大乘一耳，非可得，非不可得。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蕴界处，非离蕴界处。大乘一耳，非蕴界处，非离蕴界处。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又如虚空，非可说，非不可说。大乘一耳，非可说，非不可说。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善现由如是等种种因缘，故说大乘与虚空等。复此善现，如说